好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又要出发喽。今天去往的目的地呢，依然是柬埔寨。说到柬埔寨，这几天身边的人似乎总在说，大家脑海当中第一个会浮现的就是吴哥窟，这个被称为是一生必去的地方，早已经成为了柬埔寨一张亮丽的旅游名片。还有些朋友说呢，我会想起一瞬灿烂一瞬落败的建筑，高棉的微笑。但是各位，柬埔寨真的远远不止这些。柬埔寨呢，远不止承载着吴哥窟景观的仙丽城，还有更多新鲜小众的路线玩法。当然，新鲜小众的玩法也需要各位自己去发掘。没有时间的话，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些好玩的、有趣的、独特的地方。身边朋友可能没去过，你去过，你就是最厉害的。先看一下芳草碧连天的美丽吧。芳草地来自于陈丽。 蓝灯长地挂住流星，陪伴寒夜里长亮梦境，空手走进白日雾气笼络城市，肩顶泛睡意，眼里停泊着万家灯火，嘴唇言不过又是日落，被时间辜负的不止一个，徒留我徘徊在原地，被那片夜色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情义，道理空洞情深意重，长出我一生无谓形容，往日思量付之空谈，走一路这一路的阑珊，活该落单路要车满，春风仍握在城关，被那片傍晚傍晚有我转 着。这是陈丽歌曲当中的很美的画面，芳草地。哎，不是北京的那个你去过的芳草地哦。在安静的芳草地，珍惜，自行珍惜。这首芳草地呢，也是收录在陈丽2016年的专辑《小梦大半》当中。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到底是柬埔寨哪个小众的地方呢？马德旺三个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马就是那个生肖的马，德呢是道德的德，旺是望见的旺，马德旺。马德旺呢，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名字，也是一个省的名字。马德旺省呢，是在暹粒省的西边，和泰国交接。从很早的时候呢，就是泰国和柬埔寨相争的一个重要省份。 看一下哈，马德旺在高棉语当中是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呢是国王丢失的棍杖这样的意思。马德旺呢也是柬埔寨的第二大城市，当然这座城市一如既往的很小。不过整个马德旺省呢因为靠近洞里萨湖，导致他们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因此呢他们也有这样的称号，柬埔寨粮仓。说一下马德旺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家愿意去的一个目的地吧。有人归纳出了有三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呢是沙帕山，第二个是煮火车，第三个是法风建筑。各位如果从暹粒到马德旺的话，我们坐大巴只需要花费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了。马德旺去金边呢差不多六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会是好小哦，但是当地人的那种朴实和热情会瞬间的融化你。说到这种朴实和热情，还有旅行当中的有的时候的那种说不出来的喜悦和美好，真的是开不了口哎。 才离开没多久就开始担心今天的你过得好不好，整个画面是你想你想的睡不着，最嘟嘟那可爱的模样还有在你身上香香的味道，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都会在，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 我穿过云层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爱在胸膛 开不了口，来自于周杰伦2001年发行的专辑《范特西》当中。爱情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开不了口，让他知道。简单的几句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太容易说出口了，但是在某些人面前，好像真的无从提起。 你对我有多重要，我何为 开不了口。整首歌的编曲呢也是非常的好听，包括结尾部分。怎么样，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忍不住也会跟着唱起来？嗯，就当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难得的有片刻大家围坐在一起唱着同一首歌，那样的美好也是很值得纪念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巴德旺呢有三个特别的地方，分别是沙帕山、主火车和法风建筑，所以接下来让我们出发的目的地呢就是沙帕山。如果你人在先地，问一下当地人沙帕山有什么玩的，他们会很骄傲地告诉你，我们沙帕山几乎覆盖了马德旺所有的精华。在这里呢，各位可以体验蝙蝠洞，哇哦，帕加斯纳，还有沙帕寺，全都在这里。先说一下沙帕山吧，沙帕山呢是在马德旺的城外，我们坐摩托车过去是比较方便的方式，差不多呢要一个小时的车程。城里呢有很多的摩的司机会带我们去，而且会等待着我们下山再给我们送回来。沙帕山确实是一座山，山脚下呢有一个小村子，村口的街边有类似于路边酒吧的店，累了各位可以喝一些啤酒啊、椰青等饮料，饿了也可以吃一些当地的食品。说一下这些酒吧，有些人好奇说，哎，这山底下酒吧到底是干嘛的？其实呢，是为了给客人提供观赏蝙蝠的场地而存在的。我们来到了马德旺，基本都会来这里看蝙蝠出山。司机呢，一般会很早的就把我们送到了。抵达之后，各位可以先去爬个山，热个身。山顶上呢，有一个寺庙。爬山呢，是需要买门票的，但是山底的景色可以跟大家说是不容错过的，所以上山还是非常值得的。从时间上来讲呢，刚好是夕阳落日的时间段，不喜欢爬山的朋友呢，就可以在酒吧街找一个好位置坐下来喝酒聊天，等待夜幕的降临。哎，如果有时差就好了，直接可以到晚上看一下蝙蝠出山是怎样的情景。时差李圣杰， 幸福在漫游，爱要像慢动作，换日线叫我等你降落，天的问候练习着做你男友，要你一秒一秒记住我。 Hey Mr. 温柔，请你听听我说，别急着追求，用心感受，手牵着手 脸下是悲哀。 曾经有一个乐团叫做 Match 乐团 M-A-C-H-I， 这个乐团当中呢只有一个女主唱，这个女主唱叫做 Melody。这首我们听到的时差当中，就是李圣杰和当时的歌坛新人 Melody 杨蕴和默契演唱的。不需要等待时差，刚才我们说到了可以看蝙蝠出动这样的情境，接下来我们就到底看一看那是怎样的景观吧。蝙蝠出动的开始呢，和太阳落山之后的时间大概是晚上6:30左右，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各位想象一下，突然间成千上万的蝙蝠成群结队的飞出来，就从你的面前全部闪过，啪啪啪啪啪啪，这样的状态你以为会很快就过去吗？会持续一个小时以上，直到天完全黑下来看不清蝙蝠为止。整个这个过程可以说既惊险又害怕又刺激又过瘾，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秀丽的景色，但是这样的一个蝙蝠出动的场面，只有你自己体会到了，你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动和那种紧张的情绪。不过这个时候如果身旁有人的话，你可能也想对他说一句 Glad you are here。 I'm so happy you're here。 Macy Gray 和 Figgy 的合作 Glad You Are Here。 有幸看过 Macy Gray 的一个现场，他在舞台上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享受那种舒服和惬意，哇，感觉真的很棒。刚才我们说到了看蝙蝠出动，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哇哦，好开心啊，你跟我经历了这么特别的事情， Glad You Are Here。 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哦，好可怕，你为什么带给我这样噩梦的般的记忆，我无法原谅你。 别再说，让我好好看着你，就这样吧，渐渐往事都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府表示，将采用政府购买文化服务和互联网加文化的方式，向首都市民发放30万张春节庙会门票。即日起，市民可参加抢票活动。今年免费发放庙会门票活动涵盖地坛庙会、龙潭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朝阳公园国际风情节、凤凰岭新春游园会、石景山游乐园杨庙会、迎冬奥新春体育庙会、通州运河文化庙会、平谷春节文化庙会和延庆冰雪文化庙会10大庙会和活动。正月初一到初五，每天6万张，共计30万张。市民可以关注文化北京微信公众号或下载大麦 APP 等方式进行抢票。抢票活动于今天起共计3天，每天晚上8点开始，当天票量抢完结束，最终截止时间是10号的24点。抢票成功的手机号不能重复抢票，换票时间为2月9号到13号，逾期未兑换的二维码将自动作废。2018年2月17号到2月21号，潘家园旧货市场将举办第10届春节交易会，活动为期5天，将潘家园淘宝特色与传统民俗手工艺品相结合，特设新春年货一条街，开启非遗手工艺品、红色怀旧物品、流行玩具选购、文玩手串和其他新春年货商品街，供游客游览购物，让大家体会到浓郁的年味儿。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2018年2月8号，今天是小年儿。中午是不是又有人要吃饺子了？带上音乐去旅行，泽华先祝各位小年快乐。当然，在吃饭之前，我们还要继续出发，继续旅行。 当我看见昨天破损的在意，盔甲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西京记，降临公主园区，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面对我也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笑的攻击，自卑的心理，4年来戴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故事后的故事，梦幻不是，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闺蜜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 当点一直的注意，我不要。 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的真实。 怎么样怎么样，听到蝙蝠出窝的声音了吗？周杰伦作曲，蔡依林作词，并且合作演唱的《骑士精神》。整理一下衣装，挺直胸膛，然后呢把头微微的扬起45度角，各位骑士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又要出发了。刚才我们去往的是沙帕山，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坐竹火车。如果说去沙帕山去看蝙蝠出洞不是所有人都敢去的话，那么竹火车体验性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了。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竹火车。通常意义上呢，我们想到火车，那必然是火车这样的一个形状和样子。但是马德旺的竹火车还真的不是这个样子，准确的来说呢，可以叫做像火车一样的货车。其实竹火车呢，就是把竹排放在了火车轮子上，然后呢用拖拉机的机头去带动轮子转动，但是呢速度还挺快的。而且这个竹火车是敞篷的。法国殖民时期的时候只有这一条铁路，两辆火车对行的时候呢需要有一辆停下，把一侧的火车卸下来让行，这个时候呢另一辆火车才能够通过，通过之后呢再把火车放回到铁路上。很奇特的一段历史啊。所以既然来到了马德旺，我们就应该去体验一下坐竹火车，坐敞篷的火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说起来这个火车还真是除了马德旺其他地方都没有了。竹火车呢不在城里，需要坐突突车前往，抵达之后呢我们会统一的买票，然后才可以上去。一般一辆竹火车可以坐4个人，也可以2个人包车。因为坐在竹排上速度非常快，所以有一种风驰电掣的感觉。如果不计算停车出行，估计呢需要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开到终点了。然后下来调转一下竹排的方向，我们再往回返，全程大约需要40分钟的时间。因为路上呢总会遇到对向行驶的火车，所以呢一般来回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在竹火车上你可以肆意地感受到微风掠过自己耳畔的那种惬意，也可以拍一些大片，饿了可以坐在竹火车上吃着东西，看着两岸的风景。 这夜光华如断，经过的不只是一扇，每个眼神都在窥探，躁动不安到耳边你们别缠缠，我是野孩子没人管，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难看。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耍猫会在9点半就绕着吧台转，他一心想跟叶子借，但其实心事早被看穿。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被子倒满，然后叫他一点幽默感，那不难。见识什么是羞涩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只是嘴唇。有人左顾右盼，有的矜持有的摆款，各有各的高低手段，各自打算，真淑女从来不会谈。 事从来不纠缠，要不就散，要不就同当彼岸。夜里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白纸手没拉到，还能聊到早上五点半。只见门口出现几个大汉，说：“先生，先生，先生，你还没有买单。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跟你的长相绝对无关，关键你的车是哪一款？”简单比动物园好玩，如果你发现水热得慢，你赶快把那杯子倒满，然后叫他一定由我干。那不难，见识什么这手册刻在我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安。如果女士们对你很冷淡， 是不是有一种醉了的感觉？百乐门风格的爵士背景，加上当中调侃不羁的念白，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宗纬演唱的《蝉》，而作词作曲是不是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是的，李宗盛。个人觉得杨宗纬2011年的第二张专辑《原色》呢，其实是被市场所忽略了。这张专辑呢，是由李宗盛和马玉芬担任制作人的，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棒的歌曲。那个时候呢，杨宗纬也是被李宗盛大哥所折磨得不轻啊，但是整张专辑带出来这样的一个感觉确实非常非常好的。如果你曾经忽略这张专辑，并且刚才那首《蝉》是你喜欢的类型的话，不妨去听一下《原色》那一张。刚才我们说到了，坐在主火车上可以享受很多惬意的风光，可以感受快节奏和慢节奏并行的那种感觉，当然这个时候看一下两边，诶，有百鸟飞起。 向前方卷曲的云说告别，你像年轻时只为我写信的人。树叶混迹在游动的鱼群，你问我将要随河流飘到哪里去。听着也没有汽笛声，没有匆匆路人摇晃树面。向前方卷曲的云说告别，你像年轻时曾为我写信的人。愿报纸上的字变成那世事的叹息，这番的故人何处栖息一场。冬天的白鸟啊，栖到残去温暖的地方，那让我挂念的人再见时会不会陌生。冬天的白鸟，栖 扬起帆的渔船，想象鲸鱼海手都翻滚在海浪里，心间中的牛群岩石与土地，山鹰与鸟儿的曲调都令我欣喜，年轻世界的心已是昨日有个遥远，这帆的故人出去一遍，冬天的白鸟啊，可曾在帆船时迷路自己，那时的路变了多少，再坚持会不会陌生， 立春见百鸟，如约而至。刘浩林在立春那一天发一首新歌，就叫做《百鸟》。 百鸟飞过，掉落的羽毛发亮，澄明的天空下，激动的少年只是太阳。 歌里唱到，冬天的百鸟呀，带我去温暖的地方。好像百鸟似乎总会去寻找对于它而言最温暖最感动的地方，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似乎我们都是百鸟，家可能就是那个最温暖的港湾吧，当然可以是实在的家，也可以是心里的那个家。好了，我们说了马德旺有沙帕山、煮火车，接下来呢我们要去感受马德旺的法风建筑。谁说想要感受法式浪漫、法式建筑一定要去法国？不用去那么远，我们来到柬埔寨的马德旺 OK 的。整个马德旺很小，徒步呢基本上就可以走完了，呈南北长、东西短、沿河分布这样的一个布局。市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的全部都是法国建筑，从殖民时期到现代一直延续着法国风的各种各样的风格。二层小楼，木质的百叶窗以及露天阳台，从殖民时期修建的一直到现代修建的建筑都是统一的风格，所以街道的房子会让你恍如好像进入到了那个时候的欧洲。而这个时候你坐在楼上喝一杯 whisky tequila， 然后听一听歌曲，你会觉得哇，现在不是在柬埔寨吧，好像真的是来到了法国。 哇哦 ，Jim Wagmore 的嗓音，哇，真的是就像劲酒一样，非常非常的烈，但是听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新西兰歌手，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去了马德旺，说了很多马德旺的美景，但其实也是在反复的说，马德旺这里呢虽然很小，小到我们徒步就可以走完全部的城市，但是这里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这里是一个不是非常发达的旅游小镇，但是呢你依然可以通过一个廉价的客栈当中看到他们把服务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种种这些吧，会让你对这个小镇留下非常难忘的第一印象。所以如果要问我说柬埔寨除了暹粒西港还能哪儿，还有哪儿可以去玩，马德旺，有时间的话不妨去走一走看一看，也许呢你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在这里你会发现很多不期而遇是那么的美妙，有些事情的发生会让你真的是越来越不懂啊。 什么都不懂。 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还会去柬埔寨，还有好玩的。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中午11:00咱们不见不散啦。策划祝各位小年快乐，中午吃好玩好开心就好。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她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处于等待，失去某种色彩。